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83集，菜单递给服务生，关城迟疑着开口。 我还是希望你慎重考虑，等我问问懂行的朋友，可能我出的价格都低了。 阿英固执地摇头，说了20万就是20万，你还犹豫什么？他犹豫什么？还不是因为觉得眼前人是个傻子。 虽然这是一个大便宜，但是我真的不好意思占。 你不占，别人占怎么办？关城，我可是只想被你占便宜。方关城头疼，唐末的木雕虽然有两处瑕疵，但雕工很细，应是得过大师指点。刚刚在他家，没等自己开价，阿音主动要了个20万。听得方官城眉头都跳了跳，心里想的是， 这小姑娘脑子不太好吧。 他往上提价，阿音就是不同意。这头一回见到交易因为卖家要价太低而谈崩的。可扪心自问，他对这木雕有不寻常的感觉，是真心想买。早年收藏过的一些禅意的雕都没让他这么心动过。思量再三，方官城开口说道， 我觉得我要是答应的话，这便宜总会被你占回来。 阿音不否认，撑着下巴痴痴地看着他，两相对视，再做一个网上流行的 wink。 考虑一下嘛。炭火在下面崩裂，声音很细，但方官城心里太静，所以听得清楚。 好吧，我考虑一下。 阿音催促道，那你可要快些，我怕别人求着要占这便宜。方官城拿着夹子下了第一片肉，炙烤着滋滋作响。 你不要轻举妄动， 我给你讲讲这个雕的故事吧。阿音手中筷子未放下，但吃的速度渐慢，盘子里的肉就没断过，他烤好了总会立马放在里面。方官城缓缓嚼完嘴里的肉咽下去，抬头看他。 还有故事听？ 对啊，民国30年的时候，上海沦陷也有4年，这雕落在了清汪伪的那波人手里，有人巴结汪兆铭，就把这当作礼物送给了他。方官城饶有兴致地注视着阿音，适时发出个二声的嗯，表达自己在听。民国30年就是1941年呀。那年冬天发生了二战中的某个大事件。知道阿音卖关子，他平淡无奇地接道。 珍珠港事件。 没错。在那之前，他们以汪伪的名义办了个拍卖会。在上海的陆军俱乐部，汪兆铭随手把这雕送去做拍品。 然后呢？ 上海有个红社，掌管红社的人叫韩听竹，也算是个爱国商人。当天他拍了这座木雕送给太太，不过是为了博她一笑，不惜被军统盯上，给她扣上了亲日帽子。阿姨没了一开始卖关子笑盈盈的劲头，还干了杯清酒。结果就是因为这个被特务狙杀了，也不算多大的故事，没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方官城只当是个一掷千金的多情种，虽然这结局莫名让人心慌，胸口有些闷沉沉的苦痛，他张口叹道， 真是可惜。既然姓韩，想必是你家中人吧？ 是我家人。何止是家人，还是眼前人。后来他喝酒喝得很猛，东西没再吃几口，方官城也已经吃饱，便让人撤了炭火。20度左右的清酒不算高，但阿音喝得太凶，空瓶后也已经微醺，无缘无故地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画面。方官城拍了拍他微红的脸蛋， 你还行不行？ 行，我去结账。 结完了， 你站起来好好走，我送你回家。 方官成本想着吃完饭就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，这下还得把人送上楼。幸亏坐电梯不算太麻烦，可下了车人就开始耍赖，且他合理怀疑阿音是借酒装疯。 别扯我衣服，你过分了啊！ 硬生生把贴在自己身上乱动的人扯开，按着肩膀贴在电梯中间的镜子上。 韩姨，你故意的。 你怎么不叫阿音了？你是不是怪我了？也不知道问的是何事怪的，他不再扑上去，蹲下抱住膝盖，长裙摊在地上，像一朵盛放的花。电梯打开，阿音家的楼层，要进来的人愣在原地，看他的眼神带着探究。他伸手扯他，人像是来了脾气，低头挡住自己的脸，不给他看。思量着电梯很快就关门，他无声呼了口气，弯腰把人打横抱起，尽量忽视进了电梯的人直勾勾的眼神，快步走到他家门口，人却不下来了。 你下来，开门。 阿音像是很贪恋他的怀抱，搂得很紧，脑袋蹭在他耳边，刻意嘶着气音说： 好关城，你自己开，密码是你生日。 立刻麻了半边身子，在家眼皮直跳。 我哪来的第三只手开门？快点下来。 凡事讲究个适可而止，阿音默默下来靠在门上，等他输了密码又起开，见男人没有要进门的意图，他又贴上去装晕。方官成双手举起做投降状。 我头一次见着追人是这么追的。 阿音心想， 那你是没见过我变成烟的时候，还曾经钻过你的床褥呢。 方官成进门后说道： 我去下洗手间就走了。 阿音立在客厅里看着他往里走的背影，有些压抑着的心痒，只觉得他经历过一些年纪，确实不如年少时那般好靠近，且他又不是韩听竹，没有等待自己千年的那种一眼命定。两人出去吃饭的功夫，应该有阿姨来打扫过。原本下午关着的房门都打开，路过最外面的那间次卧，方官成下意识地去看过一眼。隔着个屏风，焚香味道更重，看不到屏风里面的东西，可总觉得心头更闷，不疑有他的进了卫生间，再出来和阿音道别。不过几分钟的功夫，阿音有些漠然，送他出门后说最后一句： 关城，不要回避我，我是认真的。 不过见两面，阿音跟他讲认真，若是在唐朝古人心时他定会信，但今时不同往日，在这个时代感情说起来都平白凉薄了几分，早再不是一生只够爱一人，情爱之事更像是沧海中寻找珍珠，总会捞错几颗顽石。方官成面无波澜，这似乎有些残忍。 早点睡，阿姨。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